咁好似 YouTube 上面有嘅，但係咧啲畫質係非常之差，好似係得240p 嘅啫，跟住就黑掹掹啊，好朦啊咁樣啦。咁大家可以想睇嘅，可以挑戰下嘅。咁另外咧，佢亦都有拍一出咧《海上花》，我都未有精神同埋時間睇，因為我覺得呢啲點解話有精神呢？因為我覺得曹瑞元嗰啲咧，佢拍如果佢係即係多數都係白先勇啦，咁我覺得嗱白先勇跟住曹瑞元嗰種 style 拍出嚟咧係好費精神嘅，即係唔係話要用努力，而係嗰種情緒係好深刻噶，即係好打動人嘅，即係你唔想即係唔想啲心情大起，即係睇完啊或者睇嘅過程之中大起大落咧，咁咧就我勸大家唔好睇啦，即係大家如果經歷如果即係嗰輪心情不佳咧，就我就唔會建議大家睇啊！即係如果你即係要準備，我覺得要準備心情咧，先可以睇噶。咁嗰個《海上花》我都係未睇嘅，但係 YouTube 係好似係有噶。咁啊，好似係袁詠儀做女主角噶。咁我就有少少 taken aback 噶，所以我係會攤下先噶，唔會咁快睇住噶。咁各位可以挑戰下。咁講翻一把青咧，就係、是、講抗日嘅時候啦，咁空軍嘅生活啦，咁但其實咧係空軍嘅，主要係講空軍嘅家眷啊，即係女眷嘅生活。啲丈夫咧就上咗架飛機，上前線打仗啦，咁留翻女人咧喺啲眷村度啦，咁大家可以 Google 下眷村係乜嘢啦。咁台灣國民黨撤退咗去台灣之後咧，國軍咧。即係俾梗係有翻咁上下地位嗰啲啦，即係我諗中高級嗰啲官軍官咧，就會住喺眷村嘅，即係外省人啊，所謂就會住喺眷村咁講嘅生活啦。咁啊幾得意嘅，因為咧係話説抗日嘅時候咧，空軍嘅 fatality rate 咧就係、是、即係好雞嘅，真係即係你做得空軍咧，其實咧係即係一半一半機會生還嘅。咁啊，吊住膽嘅，咁唔同而家嘅航空技術，咁即係你要即係除非個機師自殺式嘅啫，咁都要死嘅死亡率嗰個機會率咧係遠低過大家搭車出交通意外打柴噶。呢一樣啦，第一啦，咁同埋咧，佢空軍咧係有一個傳統，呢全部係有史所據嘅嚇。同埋跟住咧有另一個咧就係話。如果佢哋一齊係即係空軍受訓啦，咁第幾期啦，咁原來咧前輩死咗咧，殉難咧，後輩咧係有責任咧係娶咗前輩個遺孀，即係照顧佢哋一家人嘅生活咁樣噶，即係類似有啲似好似係回教徒或者以前遊牧民族咧，即係蒙古人嗰啲都係噶，即係哥哥啊。哥哥瓜咗咧，個細佬啊，或者定係個繼子咧，係要娶繼母。其實我唔知佢哋有冇 sex 關係啊。但係其實嗰個主要個目的就係話要即係照顧個遺孀啦。因為如果冇咗個男人，佢係一個男人嘅 asset 嚟噶嘛。咁如果冇個男人照顧咧，就生活咧就係唔掂噶。咁咧需要照顧遺孀同埋佢嗰啲下面嗰啲。子女咁樣咯，咁亦都可以延續嗰條 bloodline 咁樣咯。咁我覺得又幾得意，咁就係、是、講佢哋嗰啲心情轉折。咁仲有咁好啦，咁就講翻金鐘獎咧，仲有係贏咗好似係技術啊燈光獎。咁好老實咧，作為觀眾咧，我係睇個版本，我諗起碼應該都有400p 啊，唔知有冇720p 啦，唔好 sure。但係咧，我就覺得嗰啲咧 CGI 咧係實在做得非常雞噶，所以我都係唔明點解去攞獎噶。咁可能佢 compare 其他嘅台劇啦，咁呢樣就有少少要吐槽嘅。咁另外咧，咁亦都係會贏咗幾個演員獎噶。其實我都唔想太過套租啲外院嘅演員啦。其實最大問題咧，就因為呢個係民國時代嘅抗日劇啦。咁但係咧，嗰啲全部啲後生演員咧，就係、是、全部係一股係講台腔嘅國語咧，係會令人咧十分之出戲嘅。即係除非各位係唔熟悉 國語嘅各種腔調啦，唔同華人地區嘅國語腔調啦，你就如果你聽唔出，咁就唔會影響到你嘅。咁但係咧就係好影響到我噶。咁但係其實我要，但係咧就下不掩瑜噶，因為曹瑞元同埋編劇黃世明咧係捉得嗰個時代嘅氛圍係捉得好好噶，係真係我係真係會見到，譬如我早上嘅嗰啲影子啦，所以咧我咧係當嗰啲台腔國語咧係冇，即係盡量啦，作為觀眾盡量當嗰啲台腔國語冇到啦，如果唔係都會幾出戲噶。咁我睇翻啲台灣觀眾咧，佢哋就係冇投訴呢一樣嘢啊。咁我唔知佢哋係咪敏感度不足啦，即係定係年輕啦，定係咩原因啦？佢哋係冇吐槽呢樣嘢，定係中意賣花贈花香，咁佢哋唔吐槽呢樣，但係我呢樣係最大嘅吐槽。但係即係睇，即係這些年來睇咁多影視劇，最捕捉到民國風同埋抗日風嘅咧，呢一個我真係覺得係神劇啦。咁係強力推薦嘅，咁係近幾年我認為係神劇嚟嘅，咁各位可以一睇。咁如果認為自己係，如果認為係太大中華嘅，咁可以唔睇嘅。但係佢就冇，我都覺得佢都冇乜話咩，我又唔覺得太大中華嘅，又冇講咩一統天咩一統中華啊，炎黃子孫，又冇講嗰啲咁嘅嘢，係即係一個記錄翻嗰個時代嘅人嘅心情啊，佢哋嗰個時代嘅 psyche 啦，可以話係 psyche 啦，嗰種嗰個民國時候嘅氛圍啊，抗日時代嗰種真係朝不保夕啊！即係我哋呢啲未經歷過戰爭嘅人啊，其實係感覺唔到嘅。但係如果你係有早上同我哋相處過咧，係嗰種有種係有種不安啊、不穩定感咧，係成即係就算我哋晚年啊老咗咧，其實都係有，即係我會感覺到呢一樣嘢啦。你叫我而家突然間諗一個例子講出嚟，我都係講唔到噶。咁我講得出就係因為早上咧係由隔每隔幾年啦，我諗係幾年啦，就會去佢係俾台灣，我諗係國民黨啦，我唔知係軍部定乜嘢唔知咩組織啦，係會係被邀請過去榮民噶。咁佢咧就係一翻嚟就帶埋啲唔知咩牛肉乾啊、豬肉乾啊、鳳梨酥啊嗰啲翻嚟嘅，所以我係有呢個感覺噶。咁跟住佢屋企咧就放晒嗰啲黑白相，什麼第幾屆黃埔軍校，什麼師生，什麼留念咩之乜乜七七咁樣幾多期遺傳乜乜相片遺傳咁，所以我係講直接講就冇講嘅，但係成日接觸到啲嘢咧，我係睇喺呢出劇咧係睇到嗰種影子，咁就我覺得係呢套劇係非常之 impressed。所以如果各位係對民國啦、抗日啦，你屋企有經歷過嗰個時代嘅長輩啦，咁你會睇得好好滋味噶嚇。咁唔係唔好諗住追劇，追唔停咁追。咁有時都會其實睇到咁上下，即係有啲哇，好似有啲又唔係話好哀傷嘅，我唔覺哀傷咯。咁啊，即係有啲 heavy 係有啲沉重嘅，即係嗰種朝不保夕，即係哇唔得啊，都係唞下先咁，即係睇幾集睇到咁上下，咁幾集唞下先咁啊，攤幾個禮拜咁啊，再睇翻咁樣咁係推薦嘅。